第79集，非打不可。 有闲钱的人凑在茶馆中点壶便宜的茶，津津有味地听着说书人的话，外头没闲钱的汉子就站着竖起耳朵蹭一蹭。每个人明明没法为反腐做出些什么，但全都在超乎寻常地密切关注着反腐一事。薛元也从来没想过顾元白竟然会允许百姓知晓反腐进度，甚至将搜刮的金钱记录在册发卖。大恒国报是顾元白办的，每日将御史台和监察处送来的信交与张氏，由张氏整理并拓印。京城中人人为各地百姓的激动而激动，为那些贪官的所作所为而愤怒。不像以往耕田吃饭睡觉一般的行尸走肉，知道这个国家在确切地做什么之后，这些忙于生活的百姓好像突然之间活了过来。很多的老农、憨厚的汉子红着脸搓着手凑到城里读着大恒国报的衙门门口，竖着耳朵听着捕快读的内容。他们并不识字，没有文化，愚昧未开，民智未起，有时候连报中的内容都听不懂，更不用说是了解各地的贪污情况了。但这也是顾元白要求的，他让张氏每日将大恒国报送到各处衙门中，让京城府尹每日安排人在特定时间给百姓们通读一遍，用大白话的内容能多接地气就多接地气地读给百姓听。京城府尹与小官小吏不觉得这有什么用，随着报纸上的内容，时而愤怒时而喜悦的百姓们也不知道自己知道这些能有什么用。但顾元白却坚持，并且认为这作用大得去了。 身为帝王，有教化百姓的责任，万事需要潜移默化，但若是连开头都不做，就永远等不来变化。 薛远看着这一幕，感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好像就叫做太平。他在边关从来没有感受过太平，而这都是顾元白带来的。薛远一颗忠君之心又开始砰砰乱跳，他不由低头看向了顾元白，就见到顾元白正要含笑饮下已经凉透了的茶水。薛远眼皮一跳，拿过一个杯子放在顾元白唇下， 吐出来 一口水，不上不下地堵在喉间。顾元白奇怪地看着他，薛远软下了声音， 圣上，水凉，吐出来。 朕夏日也会吃冰茶的。 您能吃？ 顾元白将茶杯放下，田福生又提上了一壶新茶，闻言田福生笑眯眯道， 圣上偶然吃上一次是没什么，只是每次也不敢让圣上多用，生怕凉了身子。 薛远看了一眼顾元白，瞧瞧他没二两肉的脸，软绵绵的手，很难不赞同地点了点头。顾元白无奈笑了，薛远在他身边待久了，糙汉一般的军痞也被周围的人同化，把顾元白当成了什么易碎的瓷器一般，生怕顾元白出了点不好的事儿。只是他生来大胆，其他人不敢上前来劝，他却敢直接动手。下方的说书人已经换了一篇文章，说的是另一个地方的反腐进程，同样是百姓自觉堵着城门，全城的人堵在地方官员门前，汉子们卷着铺盖夜里在官府门前睡觉，白天就在官府门前等着自家婆娘送饭，一直这样等到了监察官员的到来。多亏有这些百姓和官员的相助，才能让抓住贪官污吏一事变得顺利许多。顾元白感慨不已， 如今拉下了一批贪官，又正好有一批品行卓越的好官冒头了， 臣也有功劳。 你有什么功劳？ 臣护着圣上，保着圣上，只要圣上健健康康，反腐就能顺顺利利。 薛侍卫如今也会说些投机取巧的话了。 薛远叹了口气，目光却口是心非地定在了顾元白的脸上，最后也跟着勾唇笑了起来。在茶馆中喝了一肚子的茶，顾元白就带着人来到了张氏书铺。建起商路的准备需要良多，如今张氏要为皇上建商路的事情已经散了出去，各地的商户向张氏询问的信件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山，张氏族人忙得昏天黑地，还要约束好每一个族中弟子，万万不能出什么岔子。因此前往边关建起商路一事，光准备就得准备月余。张氏族长忐忑地同顾元白禀报了如今的进程，顾元白却道， 朕已经想过这层了，你们如今暂且动不了身也好，在商路组建之前，朕还有一件事要做，朕要派兵打怕那群游牧。 薛远眼皮猛地一跳，骤然朝他看来，眼中瞬息亮起万千神采。游牧在商路建起来之前非打不可。薛远所说的边关士兵和百姓惨状是顾元白心中的一根刺，那时他已经穿到了大衡，成为了皇帝，但朝政被卢峰把持，整个朝廷乌烟瘴气，是顾元白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候。他用了3年拉下了卢峰，亲政到现在也不过是半年的时间，他拼了命的养兵培养监察处，就是因为他不想再经历那样的黑暗时刻。他知道整个大衡有多少人在受灾受难，有多少人在他这个皇帝蛰伏的时候失去了性命。大衡的根系已经烂了，顾元白是个成年人，他知晓皇帝懦弱的情况下会导致哪些灾难，但他出来时却什么也做不了。而如今兵强马壮，通向边关的道路也要准备建了起来，等道路一旦建立完备，交通方便之后，他就可以掌管游牧地区。在道路没建起来之前，想要游牧的牛马羊就得让他们知道必须要遵守大衡的规矩。顾元白说了一句打游牧之后，薛远一直双目灼灼，他握紧腰间大刀，身上浮动的情绪让周围的侍卫们也能感觉得到。这些侍卫还记得先前他在春猎时所说的两脚羊，其中一个人不由出声问道， 薛远，游牧好打吗？ 难。 侍卫表情微微扭曲，看着浑身热血好像沸腾起来的薛远。 难？难怎么还蠢蠢欲动？ 顾元白也听到了这个难字，他让薛远上前凝视着他。 怎么说？ 张氏的人自觉道， 圣上，小民族中弟子都已在京城集聚，您还要见见他们吗？ 朕听闻京西张氏的弟子个个都是人杰，朕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自然是要见一见的。 张氏的人退了下去，宫室将房门关闭，暗光沉沉，尘埃都能看出在光线之中浮动。顾元白率先道， 坐。 屋中该坐的人都听令坐了下来，薛远坐姿大马金刀，豪放得很。顾元白让人给他们端起了茶，润润唇之后说道， 薛远，打游牧很难？ 薛远出神看了小皇帝一眼， 游牧人悍勇，骑射乃是一绝，大衡一直备受骚扰，一直没有打回去，他们就更加嚣张。 朕知晓此事，但如此难打，你们却还是从他们手中劫走了许多的良马。 薛远嘴角一勾，暗藏几分讥笑。 圣上，游牧人虽然悍勇，但大衡一直以来的退让助长了他们对自己的自信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战无不胜，而一旦大衡摆出强硬的姿态，他们一旦败了，就是彻彻底底的溃败。只要有溃败的趋势，他们就会慌不择路的逃跑，成为一群窝囊废。游牧人中分为8部，他们轻易不会聚集在一起， 如今契丹上一族的大首领年龄已老，八部首领暗中风起云涌，他们分散各地，不会联盟。如果要打，这就容易多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